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，哪怕如尘你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，我送白，透明着尘埃，你无瑕的爱，你从雨中来，诗化了悲哀，我淋湿现在，芙蓉水面在，晨星影犹在，你却不回来，被岁月覆盖，你说的花开，过去成空白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，哪怕如尘你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摘，我送你离开